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暗格里的秘密》，作者耳东兔子，第49集，请保佑他一定要前程似锦。 有些事儿，看破不说破。丁仙，你跟着我，我不会让你受委屈的。 丁宪似乎在琢磨那里的意思，抬头看看那个人，表情无比认真，终究是没有点破，乖巧地应了一声 好。 一阵空前的寂静，似乎是没话了。少年低头尴尬地蹭了蹭鼻尖，看了眼黑沉沉的窗外，哄他回去睡觉。丁宪临走前心脏都还在砰砰砰直跳，走到门口还不放心地叮嘱道， 早点睡啊你。 用你说。 周思月头也不回，注意力重新投到数学题上。他这情绪来得快收得也快，像个机器人，很快就能把自己从刚才的情绪中抽离出来，又高效率地立马投入到另一块领域。但丁宪不行，一句不会让你委屈勾了他半宿的魂儿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耳边似乎还萦绕着魔音。就这么浑浑噩噩地度过了一星期。周六，丁宪起了个大早，隔壁房门敞着，周思月收拾完背着包出来，见他也出来了，靠在门口若无其事打了声招呼。 醒了？ 嗯。啊，你今天考试？ 丁宪猛然醒悟，周思月靠着门笑，冲他勾手。 过来。 丁宪鬼使神差地乖乖走过去，还没站定，脑袋被人大力地揉了揉。丁宪炸毛，这刚起床呢。他人往后缩，挡开他的手。 没洗头。 没事，吸收点灵气。 说完，周思月又揉了一下，揉完还轻轻拍了拍丁宪的头顶。 走了。 周思月说完三两步快速从楼梯上下去，后背的包一晃一荡的，那清月的背影像一只蓄势待发的小猎豹。 加油小伙儿，不拿到保送名额别回来见我。 这个少年总是千百种模样，可丁宪最爱的还是在考场上行云流水低头做题的模样。国赛二试9:40开考，周思月9点抵达考场。门口拦了一条警戒线，放着一块告示牌，车辆全都被挡在外面。李锦慧原本打算开车送他过来，被周思月拒绝了。门还没开，学生们都紧张地站在门口搓着手。周思月一路过来遇着不少相熟的训练营的同学们，他话不多，跟人点头就算是打过招呼了。可对方倒是挺稀罕他的，一路跟他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缓解压力。杨维涛早就候在校门口了，身边围着一群学生，互相开着无伤大雅的玩笑。他转头看见熟悉的身影往这边过来，于是杨维涛拍着其中一位男生的肩结束与他们的谈话。他朝周思月走过来，搭住他的肩，难得开了个玩笑。 哎，不紧张？ 作为参加了3年竞赛的老司机，周思月倒是不太紧张，但跟杨维涛关系好，莫说这师生关系，私下里更像是朋友般插科打诨，就这节骨眼也没放过，跟人斗贫。 上回说的还算数不？ 啥？ 周思月看了眼校门还关着，提醒道， 你说我要拿了1等奖就把你屋里那军大厂给我呗。 杨维涛没想到上回随口一说的事儿被这小子给惦记上了，他笑了声，脑袋往后仰，拿手指点了点他。 你小子惦记我那玩意儿干啥？ 知道杨维涛舍不得，那军大厂也得好些年头了，家里就这么一件，老头子临走的时候还特意叮嘱，这可是老祖宗辈留下来的， 那军大厂确实不一般，做工布料都是上乘，传了这么多代也没人穿，就这么赤晃晃地挂在墙上，图个信仰。周思月低头乐， 行了，那军大厂就不要了，到时候您帮我一个忙就成。 话音刚落， 把门开了，走走走走， 校门徐徐拉开，学生一拥而入。杨维涛用力捏了捏周思月的肩，语气忽然沉下来。 加油！ 少年单肩挎着包，头也不回地往里走，出身后摆摆手。气氛忽然凝重起来，杨维涛双手交叠，紧张地捏了捏，竟捏出了一手心的汗。佛门地，雍和宫，凤尾香三世佛降心魔。9点10分，丁宪站在万福阁殿外，迎面一阵清明的檀香味儿。殿中央，白檀木制的弥勒佛面容喜善，目光慈悲。雍和宫请愿的人很多，丁宪被挤在人群中，回头便看见周夫人举了6支香过来，分了3支给他。 把你所有的心愿都告诉佛祖吧，要虔诚，切莫嬉笑。 丁宪接过，重重点头。天气晴好，不见云雾，头顶日光在红墙外绽放，一如佛光，人人都企图沾点佛运，自此之后运势大涨，人生翻写。教室内寂静无声，学生们争分夺秒，低头飞速写题，偶尔有学生抬头看向窗外寻找思路，也有学生抬头看墙上的壁钟计算时间。那个清贵的背影却从未抬过头，视线一直在他的卷子上。时间还剩1个小时的时候，写到第3道代数题，他的思路微堵。周思月笔夹在指尖，揉了揉脖子，闭着眼睛微微仰头，做完拉伸，思路又通畅了，重新浮下去。雍和宫殿外，丁宪闭着眼睛，日光温柔，少女眉眼温顺，他的心中只剩下一个心愿， 请保佑他一定要考上，请保佑他一定要考上，请保佑他一定要考上。 丁宪缓缓睁眼，殿堂中那尊弥勒佛雕像正冲着他笑，像是知悉一切，像一道明光在无声地指引。 未来的路那么长，请保佑他一定要前程似锦，喜乐平安。 教室内，周思月终于写完了卷子，他靠在椅子上翻看，然后收笔放在准考证边上，收刀入鞘，一切结束。而另一边，丁宪香炉内插上香，看着袅袅升起的藤烟，又微微俯身虔诚低头， 谢谢佛祖。 等成绩的日子格外难熬，难熬的是丁宪，周思月倒跟个没事人似的，整天晚上跟着蒋晨送子琪去胡同巷后院的一个废弃小球场打球。一开始的观众只有丁宪一个人，他看不太懂，大多数时间拿着一本习题坐在台阶上做题，偶尔抬头看看。一个星期后，观众多了2个，孔沙迪和尤可可都来了。孔沙迪来他能理解，但是尤可可， 你跟着瞎凑什么热闹呀？ 孔沙迪附和。 对啊，你来这干什么？ 尤可可托腮，照常跟孔沙迪作对。 你管我？ 我还就管你了，臭不要脸。 你跟宋子琪晚自习钻学校的小树林，你才臭不要脸。 你在班里跟男生公然打情骂俏，你更不要脸。 呸，你更不要脸。 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。 反弹， 反反弹。不要脸， 你才不要脸。 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，谁也不饶谁。边线一会儿看看这个，一会儿看看那个，震惊地听着从他俩嘴里冒出来的各种小树林、小山坡、小酒馆什么的。男生打完球一身汗，往这边走。 周思月抓着胸前的衣衫擦了把脸，喝着水走过来。 丁宪，回家了。 好。丁宪收拾东西跟上去，尤可可一脸诧异， 他俩同居了。 就不告诉你。宋子琪，咱们走。 哦。 孔沙迪终于有了他不知道的秘密，遂得意，留下蒋晨跟尤可可互相对视。良久，蒋晨挠头。 我送你。 不用了。 尤可可拍拍屁股站起来，冷淡的回应。国赛结果在一周后宣布，自此之后，校橱窗每年都贴着他们刚入学时的蓝底一寸照，供学妹们欣赏。高三三班，周思月，一等奖；高三二班，许望山，二等奖。一个月之后，周思月拿到了清华的保送名额。公布栏第一时间公布了消息，他是高三段唯一一个拿到清华保送名额的学生。杨维涛为此兴奋了好几天，连上课有时候都忍不住哼点小曲儿。教研组的几位老师都羡慕不已。 哎，杨老师，你是带到好学生了呀。 是啊。 恭喜恭喜啊。 恭喜恭喜恭喜啊。 不容易啊。 嘿嘿，你们也不容易，这小子也不容易，拼三年了都。 都不容易。 丁宪回到教室，所有人都围着周思月的位置祝贺。 好厉害啊。恭喜恭喜啊。 大佬， 你太厉害了。 不会不相贺。 恭喜 啊！ 恭喜 啊！恭喜啊！ 恭喜 啊！你小子， 我高三 的周思月不卑不亢，没有骄傲，也没有过分谦虚的让人觉得不舒服。他还跟往常一样，有一茬没一茬的跟人插科打诨，一点也没有因为自己拿到了保送资格而盛气凌人。他本来人缘就好，恭贺的人源源不断。本班同学刚祝贺完，别班又来了一波人，把他拉到走廊上去闲聊，连路过相熟的老师都忍不住打趣一句。丁宪只能远远看着。没一会儿，又来了一波初中同学，走廊尽头老远就听见有人在喊：“ 周思月，大学生了呀！” 周思月回头看了一眼，跟着乐了，懒散一句：“ 大学生怎么了？大学生不用吃饭啊。” 在他熟悉的声调中，丁宪默默地挽着孔沙迪的手去了厕所。直到晚上回家的路上，两人才能说上一句话。有些事尘埃落定了之后，两人忽然觉得周身的氛围都变了。 你难道不说点什么？ 周思月揉了他的脑袋一把。丁宪低声道：“ 你今天听的应该够多了吧？”“ 嗯，是啊，听的够多。” 丁宪顺势抬头，与周思月的目光撞了个正着。他的目光比身后的月亮还要亮，还要沉。周思月低头，微微用手挠了挠头发。 最重要的还没听啊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。多多转发评论哦，下一集更精彩。